殉道篇第九章。我留心考察这一切，终于看出义人、智者和他们的行为都在天主手里，是爱是恨人不知道，二者都能来到他们身上。无论是义人是恶人，是好人是坏人，是洁净的人是不洁净的人，是献祭的人是不献祭的人，都有同样的命运。好人与罪人一样，忘发誓的与怕发誓的也一样。太阳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中，最不幸的是众人都有同样的命运，更有善者，世人的心都充满邪恶，有生之日心怀狂妄，以后与死者相聚。的确，谁尚与活人有联系还怀有希望，因为一只活狗胜过一只死尸，活着的人至少自知必死，而死了的人却一无所知，他们再得不到报酬，因为连他们的纪念也被人遗忘了。他们的爱好，他们的憎恨，他们的热诚皆已消失。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永远再没有他们的份。你倒不如去快乐地吃你的饭，开怀畅饮你的酒，因为天主早已加纳你所做的工作。你的衣服常要洁白，你头上不要缺少香液。在天主赐你在太阳下的一生虚幻岁月中，同你的爱妻共享人生之乐。这原是你在太阳下一生从劳苦中所应得的一份，你手能做什么就努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府内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计划，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。我又在太阳下看见善跑的不得竞赛，勇将不得参战，智者得不到食物，明白人得不到财富，博学者得不到宠幸，因为他们都遭遇了不幸的时运，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时期。当凶险猝然而至的时候，人子为不幸的时运所惑，就像鱼被网捕住，又像鸟被圈套套住。在太阳下我又得了一个智慧的经验，依我看来大有意义。有座小城，里面的居民不多，有位大王来攻打此城，把城围住，周围筑了高垒。那时城中有个贫贱却具有智慧的人，他用自己的智慧救了本城，可是人们却忘了这贫贱的人。于是我说，智慧远胜过武力，然而贫贱人的智慧却被人轻忽，他的话却没有人听。智者温和的言语比王者在愚人中的呐喊更受欢迎。智慧胜于武器，一个错误能破坏许多好事。